像一个孩子，捧着虔诚的心。

在他们

有些温暖相见恨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去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。 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走。 家门前的蝴蝶，就是谁还在留恋？时间过